的道路有点凄楚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

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。Thank you.

静静地唱你口里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静静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像随身带的，像你的身后就只剩一头。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，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。 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，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。 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

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我无所谓。

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 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。 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时间万千。